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，夜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傍晚我喜欢又情又意有你，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意有你，还有天还有月傍月傍晚， 我们的故事是光良演唱的一首歌，由光良谱曲，武阿斌填词，收录在光良2012年发行的专辑《回忆的疯狂》当中。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，这首歌是要呼吁大家要注意健康，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实现所有梦想。一起来听到我们的故事。 世界里断了联系，低着头静静弹奏着，你已经被融化了，音乐你才听见我说，是的我爱你，这是我们的故事，曾经紧靠也曾经分离，那些已经缺席的剧情错过了，让它过去，虽然我们曾迷失，依然重复上演着甜蜜，已经没有余力说放弃，寂寞了就不要再失去。

受伤了谁都会哭泣，哭完了别否定过去，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。等着你， 无论是摇滚还是苦情歌，通过萧敬腾的演绎，都会呈现出另一种不同质感。这首《城里的月光》由陈佳明填词谱曲，是许美静非常经典作品，被众多歌手进行翻唱。萧敬腾这个版本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经典致敬专辑当中，一起来听到《城里的月光》。 时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，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，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，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